在这个京剧的圈里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不疯魔不成活，说的呢就是对一个事业呀、极尽的痴迷的境界，深陷其中，这个人呢会全身心的付出。那当年呢，我看到这句话，我脑海里呀、就浮现的第一个人呢，那就是我的公爹。在他复原内通三脉的方剂那五年，他这个人呢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大家要知道，我的公爹呀，他是一个非常有学识和教养的人。这人呢特别的儒雅，病人见了，哎，一看他的外表啊，觉着他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的老先生。可在复原这个内通三脉的方剂那五年，他呀是连仪表也顾不上了。一件衣服吧，一穿十天半个月，甚至还会穿更长的时间。那衣服上是沾满了各种各样的污渍，还混合着那种刺鼻的臭味儿。头呢也不梳不洗了，乱糟糟的。要是仔细看看，有的时候这头发上还沾着草木灰，连他的脖子我觉着也是黑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呢，虽然这嘴上不说，但心里呀都有些许的嫌弃。我婆婆脾气这么好，这老两口相敬如宾是一辈子，也就因为这个事儿啊还大吵了一架。那天早上，公爹呢一直站在后院，仰着头望着天，也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快到正午了，他嘴里呢一边嘀咕着，一边呢他急急忙忙的往地上呢铺那个晒垫，然后呢把装了各种花草的坛子都从药房里呢都搬了出来，有序的给他倒在这个晒垫上平铺开来。这个时候啊，我的婆婆呢气呼呼的从外头回来了。一进屋啊就跟我抱怨，桂英啊，你公爹要是再怎么下去那可不行，现在外边的人呢都在传他疯了，他要是再这么下去，咱老家的脸都被他给丢光了，列祖列宗知道了那是要怪罪的。说着呢，婆婆就进屋去找了一套干净的这个换洗衣裳，就往后院去了。走到我公爹面前，他就说了，你把衣服换了。我公爹低头摆弄着他的那些瓶瓶罐罐，头呢也没抬一下。我婆婆呢又伸手就把衣服呢递到我公爹面前，就说了，嘿，跟你说话呢，快去把衣服换了。这个时候我看到我公爹眉头紧蹙，一声没吭的就绕到另一边去了。我婆婆呢深呼吸一口气，再问了一遍，你换还是不换呢？我公爹呢也有些不耐烦了，冲着我婆婆就大吼，能不能一会儿再说呀，来不及了。这一声怒斥把我都给吓了一跳。我婆婆呢在原地愣了几秒，突然反应过来了，把这衣服啊往地上一扔，冲着那些坛子就过去了，一边把那些坛子给踹倒，一边说，我让你捣鼓，我让你捣鼓，成天衣服不换澡不洗，就整这些个破玩意儿，天天走外头被人家指指点点，你是诚心想让老裴家的人都抬不起头啊。我一看呢，这大事不妙，我赶紧就冲过去阻止，但是有好几个坛子已经被踹碎了，黏糊糊的枝叶全躺到了地上。公爹呢一边去扶那些坛子，一边抬头看了一眼天，说，完了，全完了。然后呢气得眼眶发红啊，这个太阳穴那儿的青筋都爆起来了，冲着我婆婆大吼，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真是个疯婆子。 嗯， 我婆婆呢，就坐在地上哭啊。我赶紧上前的，强行的把她拽走了。实际上啊，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公爹呢，就是在用中药发酵的方法，因为中药发酵要求很严格，需要按照不同的时辰、特殊的天气条件，还有特定的温度、湿度，还要求呢，在特有的容器里才能进行发酵，这样呢，才能提取出来小粉面。那么这种方法提取出来的小粉面才会是一种活性的物质，那么这样的小粉面那才是内通三脉的方剂。 哦， 到后来我们才明白，其实公爹跟婆婆吵架那天，他已经进行到制作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正午的晾晒。 嗯， 刚才我说了，它是利用繁杂的传统中药的发酵的古法进行发酵，那必须保证最终出来的小粉面它是活的，那这样进入人体后呢，它能主动的进入气、血、精三脉当中，去吃掉垃圾毒素，瓦解大的淤堵。那如何保证这个小粉面的活性呢？正午的晾晒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哦， 那把这个时间咱们再具体一点儿，其实就是午时三刻。 嗯， 一定要让痰中闷润透彻的这个草本接受到午时三刻阳光照耀啊。 为什么非得是这个时辰呢？ 因为此时大自然中的阳气会达到峰值，也就是说阳气最盛，而这个时候呢，太阳其实就是处于最高位置的，地面上的阴影呢也最短，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晾晒，就能让所有的草本接受到最多的阳气。而阳气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活力所在呀。所以呢，这个时候晾晒那些个容器，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里头已经发酵了的活性的物质。我呢，一直跟大伙儿讲，这万病啊，它不离其宗。从这个中医的整体观来说，这任何的疾病，它都离不开毒、瘀、虚三大疾病的本源。那要解决这三个疾病的本源呢，那就要做到三脉通，气、血、精三大通道畅通无阻。那就比如说咱们老年朋友当中最普遍的一些个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个冠心病。 嗯， 啊，我说过了，这冠心病啊，在中医上它也分症型的，但是你不管给他这个冠心病怎么个分，他就是离不开毒、瘀、虚的问题。咱比如说特别常见的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中医的临床上这种类型的冠心病它排在头一位。 那徐主任，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 那你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字儿， 嗯， 就是气滞血瘀啊，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气脉、血脉两大通道他都涉及到了。气脉呢，它是咱们身体当中这个气它运行的通道。你看咱们人每天都在呼吸，咱们吸进去的那叫清气，排出来的那个就叫浊气。 嗯， 那这个气机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不断的这么一个循环，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气机的运行它紊乱了啊，它就会出现气滞。什么叫气滞？就是这气呀，它走得慢了。 嗯， 你再看看那马路上的车啊，大伙儿如果说都按照顺序的话，那这个道路它就是通畅的。 嗯， 如果哪辆车它逆行，你再看看马路上的交通立马就会拥堵。那么在临床上，器质血瘀型的冠心病呢，最常见的器质的原因，咱们说你要瞧病，你得了这个病你得知道什么原因呢？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听我讲他就能总结自个儿的原因。那冠心病最常见的器质的原因就是情志因素啊，我讲的慢一点，情志。什么情志啊？比如生气呀、啊，我们经常说哎呦他不高兴了，怎么说呢，就是气儿不顺了，他一不高兴他不就生气吗？是不是他的气儿一不顺了，身体当中的这个气它就不能正常的运行了。好家伙，不能正常运行了，那浊气排不出去的话，在体内就会增多，那多了不出去，它不得沉淀吗？在体内就沉淀，慢慢的沉淀，慢慢的堆积。好家伙，堆积多了，阻滞了咱们气脉了，那就造成了气滞。很多气滞血瘀的冠心病的病人都没等我问他呢，他自个儿就跟我说，哎呦大夫啊，我这病啊是从气上得的，你也甭问我什么事儿气的了啊，我估摸着他不太好说啊，因为什么事儿气的。你看他自个儿都知道这病是打气上得的。那特别是那些个爱生闷气的朋友，有的人生气啊，大伙知道他一通子往外发泄啊，吵架呀，喊出来呀，或者是大哭大闹啊，哭完了跟没事人一样，哎，晚上睡觉一宿睡到大天亮。那像这样的人呢，你别嫌他咋咋呼呼的，他没事儿，因为他发泄掉了，他把身体里的浊气给排出来了，所以他就没事了，他的气机依然是可以通畅的运行。那要是有的人生了气了，跟谁都不说，憋憋闷闷的排不出来，那就会形成气滞啊，气滞就是堵在这个气脉当中了。 嗯， 而且这个气滞吧，它会影响咱们血液的运行，就像我刚才举的啊，马路上的交通一样，因为咱们的血液跟马路上的车流一样是在正常的运行，为什么呢？有赖于气的推动，你这个气要是堵了，你气行不畅了，那就无法行血。久而久之，时间长了，咱的血脉当中它就会形成血瘀。啊，有些人说我查出来了，颈动脉斑块哪哪的斑块啊，还不稳定型的。什么叫不稳定型的？随时随地要掉下来，好家伙，一掉下来走哪儿堵哪儿，那不就心梗脑梗吗？啊，冠心病不就来了吗？心绞痛不就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说的这个斑块啊，其实里边呢啊，老百姓也知道啊，血栓这些东西它阻滞咱们的血脉，动脉血管血栓斑块多了啊，越来越多了，那你血管的管腔就越来越窄呀，这下子血液从很窄小的血管的通道当中要想过去啊，就走得慢喽，心脏呢就得不到及时的血液的供应，那自然而然你的冠心病它就出现了。 嗯， 所以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症状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哎，我一讲我们听众朋友就可以对号入座啊，我是就是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 嗯， 我告诉你啊，你下回你看这个人，你发现爱叹气。 哦， 有的时候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我们俩对话呢，说着说着，哎，徐主任呢，我这个人病多，他这一叹气我就说有冠心病吧，为什么呀？他叹气我听见了呀，爱叹气。你看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成天的愁眉苦脸的坐在那儿唉声叹气的，你问他你因为什么不高兴啊，他也说不上来，好像家里也没啥大事，也没什么不高兴，就是觉得不把这口气给他深深的啊吸一口叹出来，这胸口呢就憋得慌闷得慌。你再想一想，您的气脉都堵了，走到胸口这儿它就过不去了， 你可不就憋得慌闷得慌吗？你只能通过人为的啊，用点力气的去叹气，来帮他通一通。叹口气啊，也管用，它能稍微的给您缓解缓解啊。这个呢，就是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患者，他比较轻的。换句话说，这堵的时间要是长了，这个气儿能通过的那个眼儿，就是血管里的那个眼儿，它越来越小了。好家伙，这个时候啊，你叹气那都不管用了。你憋得慌啊，你捶胸顿足的啊，这气儿还是上不来。所以大家伙看，十个爱捶胸的人里头，我估摸着啊，八个有冠心病。而且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他们在临床上还有一种发病的倾向。 什么倾向？ 我一说，可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这是说我呢啊，说这个老太太跟那说我呢，那就是肺心病。肺心病。这个肺脏它是气脉连接的一个最大的脏腑。咱这气脉长期的瘀滞了，再加上心脏的血脉不通了，肺脏它缺气，它缺血，那就形成了肺心病。所以肺心病的病人每一次心脏难受他还不算，他本来就上不来气儿，他还会不停的咳和喘，越是咳喘呢，他越是上不来气儿。所以你看这个肺心病的人，疾病的后期那氧气瓶子它就离不开。那我说的再不好听一点啊，人呢因为都是要走的啊，我也是要走的。你看人最后都怎么死的，就这种病人啊，肺心病啊，那最后走得很痛苦，因为都是憋死的。好了，痛苦，谁想痛苦？谁都不想痛苦。那咱们就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刚才我讲了病怎么来的都明白了，那你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了，你就能顺理成章的，你就找到这个解决的办法。很多人说难吗？不难，很简单啊。你气脉不通，那我就疏通气脉嘛。啊，我们家的下水道不通了，我喊一个管道工人来，我就让他通这儿嘛，通气脉嘛，对不对？疏通气脉。那换句话说，那我这个人要是血脉不通呢，气滞血瘀嘛，血脉也不通了，那就疏通血脉。那么要是做到了三脉通，那咱们这个憋气的事儿，它就不是咱身上的事儿了，对不对？那有什么方法呢？一个方法就是练开三脉的功法。这是一个外开三脉的功法。我也一直跟大伙儿反复的说过，这个方法好，简单，人人都能做，床头炕沿都能做，每天你坚持个十多分钟，它就能让你的气血经脉三大通道畅通啊。所以我老太太之所以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我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就是让大伙儿有钱没钱都治病。你想学的，大伙儿啊打电话学，一对一的教，并且你还可以问我这个病，我什么时辰做啊，都会给你做指导。我保证你能学会啊。那么咱们说要做到这个三脉通，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内通三脉。内通三脉啊，这个呢也是被大家俗称为小粉面啊，它能起到这个作用。它呢不同于普通的药物，它是通过采用上千年的这个中药发酵的古法提取而成的一种活性物质。37度水温的时候，它的活性是最高。你看人体的体温就是大概37度左右吧。所以它进入人体后跟打仗一样， 它能兵分三路啊，进入咱们的气、血、经三脉，主动的作业是健瘀破瘀、健毒治毒、健虚它补虚。 嗯， 那咱们又得说这个啊，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患者，他内通三脉之后，小粉面它能迅速的破除气脉跟血脉里的淤堵。为什么大伙儿喜欢问为什么？因为它里头有一种酶是活的，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那个空气清新剂啊，有吸附的作用，所以遇到浊气它就主动的吸附浊气，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健毒吃毒。 嗯， 而且咱们有些朋友中老年人啊，别说老年人，有的中年人都安了几个支架呢啊，而且他在血脉当中遇到已经爆成团的杂质、沉淀、斑块、血栓，他不会说哎呦前面堵着一个血栓呢，堵着一个疙瘩呢，我绕着走吧，不会，他会主动的贴上去把它打散了，给它分解了，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健瘀破瘀，然后呢再把它们带走，就好像是下水道堵了，通的时候呢工人要往里头放一个钩子，一钩把这个东西啊打碎了，钩开了，好家伙，心脏呢供血供氧供得上了。那我这个小粉面呢它有这个功能，哎，你这心脏冠状动脉狭窄了堵了是不是，那有淤堵啊，有血栓斑块啊，那西医大夫可以给你撑支架，我这中医大夫不做这方面的手术，我这个小粉面活的它就有这个功能。所以说你看通下水道的，有的就撒一种什么粉进去、哎，浇上点开水，哗啦哗啦冒冒泡，整个下水道干干净净。所以呢这个临床总结，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患者，一般来说呢在服用三天小粉面之后，哎，它会有什么呢，有放屁啊和打嗝这个现象开始明显的增多。那我得告诉大伙儿，有人说了哎呀我好难为情啊，我坐在公交车上忍不住啊啊，我在排气啊，我打嗝啊，让别人这都躲着我呀。我告诉大伙儿啊，这个就是好兆头。其实这个就是在你体内阻滞已久的这个气它在开始往外排了啊，而且这些气啊它都是浊气啊，带着这个浊气带着这个毒啊往外排啊。还有你体内瘀滞了这么久了，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排出来的味道说句实在话真的不好闻啊，你打个嗝那个嗝里的味道真的是不好闻，在你旁边的人或许真的是受不了啊！您要是怕出去不好意思，您就跟自个儿家先待几天，等排的差不多了您再出门溜达啊。那么随着我刚才讲到的小粉面内通三脉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接下来出现是什么呢，那个大便啊，它非常的黏，非常的腻，或者呢你这个大便的颜色发黑，那这又是什么呢，这就是血脉当中的垃圾淤毒给它排出来了。随着这些东西的外排，咱的冠状动脉这个管腔它就不是原来那个细细的那么一个眼儿了，哎，它就是越来越通畅。那这下子随着您的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的畅通，您这个气滞血瘀的问题，哎，一天天的它就解决了。那您什么感觉呢，您立马就有一种胸口啊不闷了，感觉着呼吸一下，哎呀这个气啊很顺畅，你不憋得慌了，你心脏时不时的那种刺痛感总是令你恐惧的这种感觉逐渐的减轻消失。那么气滞血瘀型的

质的变化啊，能够重新的拥有这样快乐健康的生活了，真的是为您啊感到开心。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 哎。 你好。 哎，你好。 辛苦吧。 不辛苦、哎、您请讲，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呀？嗯。 哎呀是缘分吧，在电波里和你接触啊。 啊。 您特别温柔和贴心。 是吗？ 和蔼可亲。 啊。 我来回答那个问题吧，解答那个问题吧，特别的细，还特别好，使我特别感动。 啊。 深受我也深受你对我的对我们的精神，也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啊。 哦，精神食粮。 啊、 嗯嗯。 啊，精神食粮确实、啊、每天呢都是在听，都听迷了。 哦，都听我讲课。嗯。 都听你讲课都入迷了。 啊，入迷了。哎呦，那看来我粉丝不少啊。 啊，确实、那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吧、我就那个什么，我 说说你的情况。 说说我的这个什么情况吧。 哎，好 吧，早中吧，我吧是去年吧、这些年我由于我家那个什么玩意儿，父亲吧有血压，血压也高，我吧也就像遗传似的哈。 哦，遗传。 我的血压吧一直就高。 嗯嗯。 最高前吧，以前最高前吧，都达到200多，210多， 哟，这么高， 低压都110， 哎、 110，因为我呢也不在乎，反正，反正我岁数呢，那个，这能有好几十年了，是这个血压高，病哈，也没那个什么玩意儿，我也没吃过药， 哦，血压高你还不吃药？ 哎，我不吃啊，我吃完药我就觉得我受不了。 啊、 闹心 、 啊，我吃过以前那个，我吃过头十多多年以前，我吃过就闹心，睡不着觉，我不吃药你进去来还挺好，能找能量上哪都行，啊，也不那个什么玩意儿，由于我的话观点吧不好， 啊， 看 个 观点，这一看观点呢，哎呀。哎呀，就是肩周炎，这连那个肩周炎在那个手腕子也疼，这梗肌吧，还有点那个，多少有点斑块，还不算大，吃了四服药，哎呀，还挺好的，还浑身轻松，还那个五脏六腑，还那什么，还舒服， 吃 完那个汤药，最后给我调的， 太好了， 啊，哎呀，可舒服了，这五脏六腑啊，完了能吃能睡，是吧？还能走能跳， 不错， 挺好，我就不能那个，我这个人好了，我不能那个什么，我就把这个健康和那个什么，我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呀，是不是？我的快乐， 好的。 再有吧，我寻思那个什么玩意儿，我的观点吧，总是哎呀总。一到开春啥吧，就总也是跟天地也有关。我寻思问，就这个那啥玩意儿，这个三通穴位那个疗法呀， 气脉、血脉、经脉是吧？ 血脉那个，我适合不适合那个做这个？ 好，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中医啊，特别是我们就认为人得病是气脉、血脉。跟经脉不通，那么三脉通百病无，无论你用我们中医的汤药也好，还是丸丹高散这类药也好，我们的目标就是通三脉，你的三脉通了，你身上的很多的病症就好了。那您的骨关节其实跟您的高血压它是一条绳子上的事儿，一条筋上的事儿，肝肾的事儿，说明您的这个啊，